下珍贵。 手心的酒味， 刺伤而不自觉， 你值得被疼爱， 你懂我的期待， 绚烂后枯萎， 经过几个厌倦， 有你在， 你埋藏的蔷薇， 你动人的香味。 陷阱。 一封信，两年都没动笔。